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在上一回我们给大家说到了明朝的空印案，这个空印案呢也是明朝的四大案之一。这些官员们为了自己省事，结果是招来了大祸。朱元璋认为他们是欺君罔上。嘿嘿，既然案件定了性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处罚了。问题就在于几乎当时啊，全国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着空印现象，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的官员全都杀了吧，这又是一个难题。但是在朱元璋那儿似乎就没有他解不开的难题，他总能找到让别人意想不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旁人认为他绝不可能把涉案的所有官员都杀掉，哎，但是朱元璋还真的就这样干了。这些个官员们不论是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山地还是平原，所处的环境呢是繁华还是荒芜，他们的待遇啊全都是一样一样的。在我们宣布朱元璋的处罚结果之前呢，先说一下当时全国的行政结构。那个时候全国一共有13个省，140多个府，1000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很多都与空印案有关。朱元璋发布的处罚的方法呢是这样的：主印官全部杀掉，副手打100仗充军。除此之外，连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获罪的人，理由就是监管不力。这可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啊。平时呢这些官员都争谁官大，这下倒好，干个副职还能去当兵去，正职那就得掉脑袋了。真是所谓的能力越大这责任就越大。在这次空印案当中，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一起杀掉了。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孺他爹方克勤。这位方老先生当时啊在山东济宁干知府，那是为政清廉呀，平时连肉都舍不得多吃，衣服上满是补丁，就因为他是主印官，糊了糊涂的就没了脑袋了。但是要说明的是，空印案中所杀的官员的数目是有争议的，有些史料记载说死者上万人，哎，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员，对于副职他并没有全都给杀了。朱元璋啊，也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杀人狂，他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杀光了官员这种蠢事他是不会干的。综合的分析空印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案件和肃贪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不便利，所以啊采取了一种变通手法，结果呢演变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并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还接着处理这个案件，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朱元璋的行为大概可以用说堂里秦叔宝进牢房的时候衙役喊的一句话来解释。喊什么呢？进得牢来先打你100杀威棒，看你老实不老实。这杀威棒可是真狠呐！空印案的规模和排场在洪武四大案中只能算是小弟弟，那么下边咱们要说到的这个案件才算是大个级别的，那才真正的是所到之处一扫而空。这是哪个案件呢？就是郭桓案。这个郭桓案和空印案不同，其中确实存在着贪污的问题，但是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在贪污案件当中却是实属罕见。 然而这个案件当中也确实存在着很多的疑点。这个郭桓案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洪武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385年的三月，御史于敏、丁廷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那么在朱元璋所编的《大号》一书当中啊，详细的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看了那着实是让人触目惊心。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列举一下，您可以仔细听啊，这个疑点就在其中。朱元璋列举了郭桓这样的一些贪污行为：第一，私分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钱粮朱元璋啊是一分没收着，全被郭桓私自吞掉了。第二，郭桓私分了浙西的秋粮，具体数字是这样的：当年浙西的钱粮是450万担，而郭桓只交给了朱元璋200多万担，其余的他自己给私分了。第三，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创造性的征收了多种的赋税，比如什么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裤子钱、蒲篓钱、竹篓钱，还有神佛钱等等等等。最后啊，算出一笔总账，说郭桓和他的同党一共是贪污了2400多万担粮食。这么看来，郭桓确实是胆大妄为啊，他勾结其他的官吏贪污腐败。那朱元璋呢，也并没有放过他的同党。那么郭桓的同党都是谁呀？经过朱元璋的追查，六部的大多数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党，他们包括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等。请注意啊，这个名单啊很长很长，在这儿呢没有办法一一的给您念出来。据这个刑法志记载啊，当时六部啊，除了上边咱们列出来的这些官员之外，还有自侍郎以下的官员也都被一起干掉了。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六部除了每个部的尚书一人、侍郎两人以外，所有的办事员全被杀了。当时的这个部长啊，那真是成了光杆司令了。官员们全都陷入了恐惧之中，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就是：你们那儿今天死了几个？其实啊，到后来连这个问题也不用问了，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就只剩下三个人。刚才说的这是中央官员，那还有地方的经办官员呢，因为这粮食是由省里送来的呀。再往下查就是各个府县，府县再往下就是那些所谓的富户、地主、粮长，这些人也大多都被杀掉了。这个郭桓案件呢，一共杀掉了3万多人，结果是百姓之中中产之家大抵皆破，算得上是把朝廷上下一扫而空了。这样看来呀，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在郭桓案件当中幸存下来的那些官员，真是不容易呀，怎么的就把你们给留下了呢？其实呢，这个案件存在着很多的疑点，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在讲述历史事件的同时，我们总是给大家介绍一些历史学的分析方法，当然了，还是用我自己的方式。那么对郭桓案件的分析，我们会采取一种类似于破案的方法，相信大家会感兴趣的。那么我们暂且就把刚才列出来的这些犯罪事实作为犯罪的案发现场，就请大家拿起自己的烟斗，开始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吧。上边所列的就是史料的记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案发现场。请大家注意啊，并不是所有的史料都是可信的，那在这些资料当中互相矛盾的并不少，就如同啊这个凶案现场会出现很多把人引入歧途的线索一样。但是只要你认真分析， 还是可以找出真相的。其实历史学家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从这些互相矛盾的资料当中找到真相。这儿呢，我们再提供一件重要的破案工具，也是历史学上很重要的原理之一，那就是大家在看史料的时候啊，也就是您读史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写书人的背景，因为这也或多或少的决定了这部书的倾向。相信如果不是自虐的话，写书骂自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吧。那么下面呢，我就把这个案件的史料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当然了，这只是我自己的分析，仅供大家参考。在我看来呀，至少有两个疑点。第一，就是贪污的数目应该有一定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要知道，当时明朝这一年的收入啊，全国的收入也就只有2400多万担粮食。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而且已经设立了锦衣卫的情况下，郭桓不过是一个侍郎啊，副部长，哪来那么大的胆子，竟敢是如此的胆大妄为，贪污的数量居然赶得上明朝全国一年的收入。而且我们先前也已经介绍过了，当时朱元璋肃贪的力度是相当的大，贪官全都闻风而逃，即使是身在穷乡僻壤，你白天贪污，晚上就可能被告发。那么郭桓这些人就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在京城啊，每天无数的密探是来来往往，这郭老兄居然还敢私吞几个省的公粮。我们都知道，朱元璋自从废除了丞相之后，很多的小事儿也会亲自的处理，如果有几百万担粮食没入国库，这朱元璋早就跳起来骂人了，还要等到御史来告发吗？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好好的看看历史上著名的贪污案，就会发现呀，其实贪污这种事情一般都是人越少越好，哎，既安全，分的钱也多。这个郭桓不过是个户部侍郎，要贪污粮食，怎么会和礼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的人一起合作呢？莫非他是觉得知道他贪污的人太少，想给自己打个广告？不管怎么样啊，这个郭桓也算是风光了一把。他一个小小的侍郎，其同党的数目居然打破了丞相胡惟庸保持的记录，虽然这个记录并不光彩。那么综合的看来，这个案件是存在着很大疑点的，但这也并不能说明这个案子它就是子虚乌有。郭桓的贪污行为很有可能是存在的，只不过数量没有这么大而已，所谓的同党没有这么多罢了。不然为什么朱元璋不找张三李四，偏要找你郭桓呢？好了，刚才呢说的是我自己的两点发现，那么如果您有更多的发现，那我就要恭喜您了，您已经走上了理性分析历史的道路。这个历史的疑云永远是存在着的，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分析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能给郭桓案下一个肯定的结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推论。而重要的是，如果你能从这种分析方式当中有所收获的话，那请你相信，打开历史迷雾的钥匙已经离你不远了。这个郭桓案最终还是结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案件中被杀的最后一个人正是此案的主审法官，那就是杀掉了无数官员的右审刑吴庸。经过了一连串的大案，朝中的官员如惊弓之鸟，每天都担心自己的脑袋不保。有些好事的人呀，就拿这些官员开涮，说朱元璋上朝的时候，如果这个玉带系在肚皮底下，就是要杀人了；如果玉带在肚皮上边，就表示今天平安无事。其实啊，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要是靠着这个来判断，那是要出问题的。 万一哪天朱元璋吃得太饱，肚子太胀了，这玉带只能放在肚皮上头，心情又不大好，那官员们可要吃苦头了。在史料中记载，那个时候官员们每天上朝都要在家门口举行个仪式。什么仪式呢？就是穿戴整齐，抱抱老婆孩子，交代清楚谁还欠我多少债，我的私房钱藏在床底下的哪个罐子里，之类的这些后事吧。然后是诀别而去，老婆孩子就在背后哭。那场面啊，除了人还是活的之外，和开追悼会就没什么太大区别。到了散朝的时候呢，老婆孩子在家门口等着，如果看见活人回家，就会大肆庆祝一番。庆祝的内容，就是今天我又多活了一天。这些话可并不是开玩笑，而是真实的历史景象。在不知道明日祸福这种极大的压力之下，很多的官员承受不住，纷纷表示自己啊，就当白读了几十年书，情愿回家种地去。官我不当了，回家总行吧？没那么容易。这个奸贪污腐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也是一条罪状。诽谤朝廷，这可是重罪。于是乎，这些人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真是难受到了极点。那么人类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总能想出办法来解决问题。明朝的官员们在这个矛盾上充分的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他们想出了一个很绝的方法。什么方法呀？装疯。在洪武年间的朝廷里，好好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得了神经病，那是非常常见的。具体表现就是什么痴呆呀，精神木然呐，披头散发呀，看见人就叫爹，拿着菜刀四处和人打招呼啊，哎呦，形式是多种多样。这个目的呢，当然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多活两年。话说回来，这招也还是不错的，而且当时也没有精神鉴定这一说，只要你能够下血本，多恶心的事儿都能做出来，就一定能够成功。下边啊，我就给您举一个成功者的例子。那装疯的意志可真是顽强。这个倒霉的人，或者说是幸运的人吧，叫袁凯，是监察御史。有一次呢，朱元璋啊给他派了个工作。什么工作呀？让他把处决人犯的名单交给太子朱标。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工作，但是袁凯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命运就此改变了。当他把名单交给太子之后，太子看到名单上人太多，就主张从宽处理。可问题是，他并没有自己去找他老爹说这句话去，而是转告袁凯，让袁凯去告诉朱元璋自己的意见。这袁凯心想，去就去吧，不就传个话吗？见了朱元璋，就老老实实的把太子的话照原样说了一遍，完后叩个头准备走人。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朱元璋啊问了他一句话，说太子的意见似乎是和我相反啊，你看看这个太子和我谁说的对呢？天哪，真是见了鬼了，你们父子俩的事情是我一个小小的官能掺和的吗？这个袁凯想到这儿是左右为难，实在没办法了，这个袁凯只好说，万岁，您没有错，这太子也没有错。万岁，您杀人是为了维持法纪，那太子放人呢，那是他慈悲为怀，发善心。哎呦，真是难为了这个袁凯了。谁知道朱元璋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当面斥责袁凯，说你太狡猾了，不说真话，然后就把袁凯赶了出去。这个袁凯回家之后是越想越怕，这个皇上已经被我得罪了，这要是哪天一不高兴把我这脑袋给砍了，那我可怎么办呢？嘿，干脆装疯吧。第二天呀，他就不上朝了，让家里人传话说自己已经疯了。朱元璋哪信这个呀，头天您还给我这传话呢，第二天就疯了，让我给吓的，谁信呢？ 于是就派了个人上袁凯他们家去打探去。派去的这个人也不是空手去的，还拿了一个工具。什么工具啊？就是那个木工用的那个钻。为什么带这个钻去呢？朱元璋告诉他说，你到袁凯家之后啊，拿这个钻去扎袁凯。人都说了，疯子是不怕疼的，这个袁凯如果不怕疼，哎，那就是疯了。如果他要是怕疼的话，就是装疯，把他给我抓回来。好，您说这招多损呢？那么这个装疯的袁凯到底有没有被朱元璋识破呢？咱们下回接着讲。